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是周五，按照我们的惯例呢，周五是有视频直播的。此时此刻您除了通过我们 FM94.5 以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收听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在聊天室里边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哎，您可以下载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呢有一个摄像机的小图标，您点这个图标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 没错， 当然今天我们视频直播的途径还有很多，比如说您可以关注一下李凯老师的微博叫李凯电台，以及我的微博 RBC 左小美，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新闻广播，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没错，这次呢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不光收听收看我们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以及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是， 美哲问你个问题 哦， 你使过支付宝这个软件吗？ 那必须 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从疫情爆发开始，咱去很多的公共场所要看咱们的健康宝是不是？ 哎， 这个功能也是嵌入在支付宝当中。 没错， 当然平常呢咱们也可以用支付宝转个账啊，理个财呀，还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买东西现在基本上刷卡刷手机支付，比如说像支付宝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办法，对吧？ 电子支付的方式。你说对于我们财经节目主持人， 对， 肯定得用支付宝嘛。 另外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功能叫花呗。是叫 花 呗？ 花呗 花吧。就是花呗是吧？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花呗这两天也发布了公告，显示为了落实消费信贷相关的监管要求，更充分的保障消费者权益，花呗呢已经启动了品牌隔离工作。接下来呢，花呗将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啊，就是蚂蚁消金公司专属消费的信贷品牌，并且专注于中小额，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消费信贷呢，将会更新为信用购类型服务。那么信用购类型服务和花呗的免息基本保持一致，而且呢只能消费哈，不能取现。据了解呢，目前部分用户的花呗已经更新为花呗和信用购服务了，未来这项工作呢将会分批逐步覆盖到更多的用户。 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手机当中都下载了支付宝哈，您也不妨打开支付宝看看，您如果之前体验过花呗的服务，现在是不是已经进行更新了呢？ 包括您的额度哈，原来比如说多少钱，现在有没有一些变化等等。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有关这个品牌隔离之后，像花呗包括支付宝，您有什么样的这种使用的心得哈？您用过没用过花呗？包括支付宝的功能，您常用哪些功能？像什么健康宝啊，转账啊，扫码啊， 还有朋友喜欢在支付宝里种个树，是不是？ 支付宝还能聊天呢，你知道吗？ 也能 啊。 比如说转账之后，咱也可以聊两句。 对，等等哈，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以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聊天啊，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其实呢，很多朋友在办银行卡的时候，过那么几年，他未必用这张卡，可能也就想不起来自己办了多少的银行卡哈。 你有多少钱呢？ 你看，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像那个学费啊什么的，就要专门开一张卡去。 有代沟啊，我们都是拿现金的。 拿现金是吧？ 对。 但是随着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可能有的同学就没有注意自己是不是之前在大学期间还开过各种各样各种功能的卡。也想问问大家，名下有没有已经忘记的这些账户？这些账户又是不是安全呢？要清楚 除这些睡眠的账户又该怎么做？那么在工商银行的一个营业大厅当中，当记者咨询是不是可以查询名下有几个账户的时候，这个大堂的经理啊就指点了一下记者，说您可以直接到大厅边上的智能终端机上去查一查。 哎呦， 查个人账户，您呢只要带上最新的二代身份证，就可以在机器上自助查询了。那么在建设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等等银行网点，记者也都分别做了个人的账户查询 啊。你有多少个卡？ 我呀，这个人隐私 不能 泄露，是不是？ 好吧，行。 哎，也提醒大家啊，像这种关键的信息哈，如果别人随便问，咱千万不能透露啊。 是是是。 说说查个人银行账户的事儿，您只要去到银行的网点，带着您的身份证，不管在柜台还是智能终端机上，都可以自助查询，特别的方便。那么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记者啊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十几年前开设的存折账户，是在方庄那边开的，每个月扣款都是一样的，应该是当时还房贷用的，但是2014年之后就没有做过交易了，这些年啊都是结息。工作人员在电脑上也查到了这个账户的详细信息。那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除了身份证，不再需要提交其他的材料，不到十分钟，这个睡眠账户啊，已经被遗忘已久的账户就成功注销了。 哎，还是挺方便的一件事情。 挺方便的。记者也去了一下工商银行的网点，前来查询个人名下账户信息的刘杰也有一个意外收获。从他这两年的银行流水当中，他发现啊，自己每个月还要交3份有线电视费。 嚯，房子可真多呀， 怎么回事儿 啊？你问问。 哎，经过回忆，这刘杰才想起来，除了目前自己真正所住的住址之外，另外2份啊应该是之前租房的时候，还有他第一次买房的时候办理的啊，就是当时有一个直接划扣的协议。他说啊，我9年前就已经置换到现在住的地方了，当时那套房子都已经卖了，更不用说租房在那儿。那么之前像搬家呀、换房，还真没想起来这个事儿，因为它是自动扣费，你想想，每个月扣的费用又不多，是吧？但苍蝇腿儿它也是肉啊。 这日积月累，这虽然说每次不多，好像北京应该是一个月18块钱。 我们家没有有线电视，不好意思。一个月18，那一年也得200块钱呢。 你这数学学的不怎么样呢？ 反正不到200块钱吧。 啊， 那你想想，人家是白交了十几年，这得多少钱呀？ 那倒是。 啊，刘杰就赶紧问问吧，能不能直接解除这个划扣绑定啊？工作人员解释说，您这个直接划扣协议不是跟我们银行签的啊，应该是和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签订的，所以说要想解除绑定还得问问他们，在那儿办完终止协议之后，我们银行这边也就不会划您的款了。所以说你想想，这个是不是大家真的应该定期看看自己名下账户的状况啊？ 也算长个教训。 哎，这刘杰也说了，说这盘算盘算，一次查询就给自己每年省了300多块钱。所以人家说赶紧买杯饮料庆祝一下吧。 还买杯饮料庆祝一下？ 这钱还是没省下来，买饮料了吗？ 什么饮料300多？ 那多买几杯，每天喝一杯。 反正啊，真得留神，因为有些东西这银行卡里边哈，它有的时候真的有可能自动划账。 是啊， 然后呢，您的手机万一要留的原来的，这存在这样的风险啊。当然了，有的时候使用支付宝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对吧？有一些费用，包括你像我们家的电视费、水费啊，包括有的时候那种燃气费，都能够通过支付宝来进行这个查询和缴纳，也是非常方便的。 没错哈。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用支付宝用过哪些功能？您使过花呗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收听并收看我们这期节目。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像9290说，我用支付宝还处于初级阶段，仅收付款、转账、健康码以收付款为主。 哎，这是属于比较常用的一些功能哈， 哎， 非常的方便。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也都是平常经常会用支付宝的。你比如说长盈梦说，我每天啊，除了那些基本的功能，还会运动捐步数，使用健康宝、蚂蚁森林认养树木，还用花呗、饿了么点个外卖、转账、喂小鸡、交水电费、宽带费、有线电视费等等操作。 哎， 都是通过支付宝完成的。 是是是。然后张伯荣也说，听节目抽奖需要支付宝啊， 嗯， 对吧？对，您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啊，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一个抽奖的环节，您点抽奖，如果能中奖的话，他将会把这钱转到支付宝里边去。 哎，您只要下载一个支付宝 有支付宝的账户， 哎， 您中奖的那个钱就能转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了。 当然， 那都是现金转账啊，直接到账。 分人哈。 分运气是分人， 对啊对啊， 但是钱如果您中了肯定能转过去。 我怎么就没怎么经常转过账啊？ 呦呦呦，是谁前两天刚中了1块钱呀？ 哎，前两天 大奖。 下了节目，上节目的时候没跟大家聊，下了节目走在这个过道，我说我抽一次吧。 嗯， 难得今年第三回中奖， 时来运转了，李凯老师，好运气啊，也让大家沾沾您的光。 哎呀，张伯荣还说这个用支付宝还刷公交车特别方便， 特别方便。 哦， 当然这昵称没法起了，也说有的时候也是用过花呗啊，包括有红包的时候， 嗯， 我也用过花呗。 哎，花呗对于年轻人来说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啊， 嗯， 对吧？有的时候消费起来啊，有一些这个免息这样的情况， 嗯， 哈。 哎， 然后1246说买火车票、飞机票、健康宝这些都用支付宝。 嗯，现在支付宝更像一个综合性的软件啊， 哎， 很多的功能都嵌入其中。 嗯， 包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像咱北京的很多政务服务平台， 嗯， 其实也是接入支付宝。 哎 跑了。 哎，前两天我看一视频，说俩人相亲 啊 啊，然后得知道现在相亲特别没谱，你知道吗？ 啊，怎么个没谱？ 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未婚的、已婚的、有孩子没孩子的 啊。相亲这您有经验，跟我们分享。 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啊。然后据说我看那网上的小视频， 嗯， 就通过支付宝，然后有些政务的这个平台接入之后， 哦 啊，然后你让对方输入一下身份证，就能查出来你领过没领过结婚证。 嚯， 啊， 这上来相亲的时候，大家都拿出支付宝先来验明正身， 哎， 是吗？ 关键没办法，现在骗子太多呀， 嗯， 对吧？ 保持谨慎也是情有可原啊。 工长哥说用支付宝转账购物、健康码，还有什么蚂蚁森林种树、喂小鸡， 嗯， 这我都没玩过。 应该它是有一些游戏性在的啊。 嗯， 我就看某一个同事， 啊， 就我天天支付宝收到提醒， 嗯， 什么又让我的小鸡去给他打工啦， 啊， 什么带我的小鸡什么喂食啦， 啊， 哎，我是没太弄明白，但看着还挺有意思的。 这不是玩老鹰捉小鸡是吧？ 人家是什么什么种树、喂小鸡， 哦， 打工之类的。 想按水镜说，用过支付宝哪些功能啊？ 嗯， 收钱。 收钱。 你看是一老板， 嗯， 是吧？我们老是花钱，人家都收钱。 但是不经营哈，我们个人也可以收个款嘛， 啊，是吧？你要给我转一点吗？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是不是？ 这个 QL 说这种方式太好了，既可以听广播， 嗯， 又能看到主持人。哎， 嗯， 今天呢我们是通过音视频同步播出哈，您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的聊天室以及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的微博都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各位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呀，这两天呢大家非常关心的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这个除了确诊病例所在楼之外的其余8栋楼在昨天晚上11:30解封了。 哎，好事儿，好事儿， 好事儿是吧？居民走出小区和亲友相报， 嗯。 与此同时呢，居民和志愿者心中也特别感慨，通过了一首歌叫《听我说谢谢你》，然后来表达一下。 嗯， 哎，这歌词还挺有意思的，我也不太会唱，里边是这样说的：送给你小心心，送给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 嗯 啊，聊天室您可以点小心心哈， 哎，右下角有小心心啊，欢迎大家送给我们。 时刻不忘自己营销一下是吧？ 嗯， 加入 C 区一层的马女士笑着说，他们家的客厅和厨房啊正对着小区西门，这儿呢是疫情封控期间物资进出小区的集散地，每天呢都有数量可观的大白，就是那些志愿者在这里忙忙碌碌，他们的无私奉献让马女士一家都很感动。 马女士不但联系捐赠了口罩、防护服这些物资哈，一家四口还录制了感恩大白的小视频，叫“听我说谢谢你”，送给了社区。11月11号凌晨，因为疫情反复，富力桃园 C 区被封控了。这期间呢，社区为居民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包括像什么厨艺秀、健身秀、红歌赛、儿童手工秀等等。志愿者们还承担了为集中观察居民浇花、喂养宠物这样的任务。社区和街道开通了绿色就医通道，上门慰问孤老等特殊群体，组织新就业群体提供快递服务。这个疫情来的实在是太过于突然了，刚开始居民也有一点恐慌， 有点担心， 对吧？看到到处都是大白在为大家服务，紧张的心情也渐渐消失了，都变成感谢感恩。大白们的付出也赢得了居民的赞誉。那么解封时刻，居民还送来了暖宝宝、口罩、防护服、饮料这些物资。当天晚上还有居民给社区送来了自己家做的醪糟。 哎，多暖心呐。 哎，你爱喝吗？ 醪糟还行吧，挺好喝的。 你喝过吗？ 就是有点酒味嘛，它发酵的，因为 醪糟鸡蛋、 醪糟汤圆吧，就小圆子 啊，小圆子是吧， 酒酿小圆子 都行是吧，反正大家都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表示一下感谢，那样你们的付出也是值得的，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共同战胜疫情。然后呢，据委会说哈，说我们一个有2000多户6000多人的大型社区，平时啊不可能每名居民啊都认识，然后这次呢，我们就挨家挨户服务，和居民们这回都认识了。说以前社区呢也有微信群，但都是500人的大群。 哦， 这次每个单元都建了群啊，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建一群，还建立了各种邻里的互助群、服务群。邻里之间，居民和社区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说我们社区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吧？有事儿一个小群，比如说2单元的一个群，然后5单元一个群。然后几号楼一个群。 哎，你说现在大家都住楼房，可能平常工作忙，确实和邻居的交流不会太多啊。这次虽然我们说这个疫情反复给大家的生活客观上可能带来了一些不便， 是， 但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在线上反而拉近了距离。 哎， 这不是已经解除封控了吗？相信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大家都住一个社区一个小区，遇到什么事儿可以互相帮个忙，哎，生活也是更加的温暖一些。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用过支付宝哪些功能，用过花呗吗？包括花呗这一次啊，这个品牌隔离之后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变化等等，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欢迎大家多多分享一下哈。无名8059就说了，用这支付宝啊，除了缴个费、蚂蚁种个树、养鸡，还有88农场，我还每天捐1块钱。 哎呦， 如今合计捐出了将近2500颗鸡蛋、 哦、 已经达到了一个称号啊，可能在这个小程序当中的称号叫仁者无敌、 哦、 仁是仁义的仁 仁者无敌的水平。 不错不错， 得给您的爱心点个赞。 哎，孙东林说，哎呀，这个我已经清理了好多张银行卡了 啊， 现在就工行啊、北京银行啊各一张。但是出门购物带现金，哎呀，有的时候这个支付宝也挺方便，但是万一网络有问题这不是现金也方便， 哎，这是双保险。 哎， 当然燕林姐也说了，支付宝我会用它消费的时候付个款、充个值、还个款、购个票。其实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会用支付宝，它有一个理财的功能、在上面关注一下各个基金的走势。 哎，这也挺好的哈、 也挺好。 其实呢，这一次的这个品牌隔离啊，有一些变化，也有一些不变的。比如说变化当中有，首先服务显示变了、一个叫花呗，一个叫某某银行的信用购，入口上原来花呗的入口变成了花呗加信用购的入口，很容易找到。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消费信贷主体显示变了。原来呢，花呗就是蚂蚁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提供的，但是看不出来出资的其他金融机构。 是， 现在呢，花呗变成了重庆蚂蚁消金公司的专属品牌，由它提供的服务标挂着花呗。那么信用购类型则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出资提供服务的，用户呢就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到底是提供服务机构的信息了，到底是花呗提供的还是银行提供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品牌隔离工作嘛。 哎， 另外第三个变化就是使用体验也变了，比如说两者的账单呢是独立的，付款的时候也变成了两个选项，你可以自己选择更想用哪一个。 嗯，是，大家可以给它自行进行一个优先排序，我觉得其实是更加人性化的， 是 更加方便大家使用这个服务嘛。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用过支付宝的哪些功能啊？用过花呗吗？等等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以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跟大家说一件怪事儿。 哎呦，您说。 最近呢，在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红庙北里社区北宜小区，居民朋友发现有点不对劲儿。 什么事儿？ 这73号楼下的地面上总是潮乎乎的，怎么回事呢？李女士就跟记者说，这地面潮湿的情况啊，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起初呢，大家是觉得今年夏天不是咱北京雨水特别多吗？是不是这夏天经常下雨，地面就潮湿了？要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其实也不奇怪。但是随着今年的汛期过去，大家伙才发现，即便是天气干燥，这地面呀，它也是潮湿的。 哎呦， 所以李女士呢，就把这件怪事儿告诉了社工。会不会是地下管道出现了渗漏？社工立即想到，潮湿地面的下方啊，正好是一条自来水的主管道。那么社工就立刻联系了产权单位北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维修人员来到现场，挖开一看，果然这管道上有漏点。 拿什么挖的？ 拿铲子。 不是挖掘机。 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挖掘机应该还不至于吧。 啊， 谁知道呢， 都在我们家搁着的。 反正李开老师，您那挖掘机不是堵的苏伊士运河了吗？ 是是是，一直没拿出来使。 行吧行吧，今天择机看一看，好吧？ 可以。 还可以什么 可 以？可 以试试啊！ 来说说人家这个挖管道 啊， 发现管道上果然有漏点，需要尽快维修。虽然说啊，漏点在北宜小区的73号楼，但是这管道呢，不仅连着本小区的平房区，还连着电厂南院、小庄东里等等其他的小区。维修的时候最麻烦的是什么？得停水，是不是？你要停水啊，这片区域当中240户居民都得跟着受影响。所以呢，社区就紧急张贴了通知，而且通过微信群啊通知大家提前接好水，以防万一。大家还调来了一辆供水车来为居民朋友的生活做保障。那么在11月4号，这个施工工作是正式启动了。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抢修，老旧破损的管道更换为了新管，这个供水呢也随之恢复了。 那挺好。 到这儿为止，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事情顺利解决了，挺好的？但是没过几天，居民朋友再次打来了电话，又有怪事儿出现了。 什么事儿？ 更换了新管道，这自来水的水压是不是应该更足一些？ 按理说是应该这样。 按理说是，但是有的朋友说，那我们家这水压怎么越来越小啊？ 哎呦， 怎么回事呢？社区啊，就赶紧再次联系产权单位。施工人员做了一个猜测，说这管道的老化是比较严重，漏点修好以后水压会突然增高，可能会导致管道上其他位置又崩了。 嗨， 哎呀，经过了一番检查发现，这次崩裂漏水的位置恰好在平房区的正下方。如果挖开地面维修，对大家的影响太大了。那么社区和产权单位还有居民朋友一起协商决定，咱要不干脆废弃这段地下管道 啊， 这管道不能入地，但是咱可以上天呀， 火 沿着房屋外侧铺设架空管，就可以避免施工刨地对房屋造成影响了。 这要是架空了也得有问题吧？ 什么问题呢？ 它冷不冷？ 什么？你说那个水是吗？反正人家产权单位 冻不冻冰？ 这确实可能 确实是个问题，对吧？想当年我们在四合院，大杂院里，没四合院那么高级，大杂院里边那水管子外边都得拿那个什么包一层。 对对对， 冬天的时候如果那管子要动了，你知道拿一暖壶 哦，得 早上起浇那个水龙头去。 我是听说人家原来住那个平房大院的时候，晚上那个水龙头不能完全关死了， 对，得留一个小特别细的水往下流。你要看见特别热心肠说，哎呦这浪费水，这不行，这我们得节约用水，给拧死了吧。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炸了， 谁呀、 哎、手那么欠呢、啊、 赶紧 洗不洗脸 啊、 就还得拎壶热水 是、去浇水龙头嘛。 但是刚才李凯老师的担忧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人家产权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刘勇也是坦言、这上天的管道啊、确实对施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啊。 本来呢只需要更换几米的管道、但是现在啊你得铺60米， 哎呦， 管道涉及的4户居民家呢也得重新都接一条支管。此外啊，露天管道的确被对这个保温的要求也更高。再加上作业空间小，施工的难度就挺大的。 是。 但是刘勇也说，尽管困难重重，但如果耽误了施工进度，居民家就得一直停着水，那生活太不方便了。所以必须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尽快维修。到了11月9号，施工人员架设管线，整整干了半天的时间，12个小时。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啊，居民家终于恢复了供水。那么记者也是在现场看到，平房区房顶上将近60米的架空管以及各个支管啊，都包着厚厚的保温棉。 你看看， 得采取点措施是吧？ 那是， 这就完美的解决了。 哎， 居民介绍啊，截止到目前，这架空管的使用效果还不错，家里也再没出现水压低的情况了。 7250说，哎呀，看你们的视频，小美的肢体语言挺丰富的。 谢谢您夸奖啊， 这 算夸奖， 这是夸奖吗？ 这非常开心和大家做交流。 因为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因为有视频，这个能我们能看到我们这个手舞足蹈的小美是吧？特别的这个肢体语言丰富，特别好。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用过支付宝的什么功能？平时使用支付宝吗？用过花呗吗？等等哈。像芳草0127说，用的最多的是购物，生活缴费，蚂蚁森林，平常出门基本上都不带现金了，特别方便。 是，现在我出门就是一个手机走天下。 哎呦， 原来是手机加钥匙走天下。自从我们家换成那个智能密码锁之后，指纹锁之后，连钥匙都不用带，只带一手机出门。 应该带伸手，就过去讲的叫伸手要钱。 伸手要钱，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 有道理， 对吧？现在伸手就行了，不用要钱。 那钥匙不用带啊，钱包也不能带， 对吧？你 身份证确实最好也带着点哈。 啊，你要以后看着美哲经常是伸着个手， 干嘛呀？找李凯老师要钱？ 可， 那你还不是请我吃饭？ 我们建国门门口有一个厂，现在也不让有了。早年间20年前有个地下通道，有伸手的，当然现在没有了。 是随着我们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嘛？是不是？ 来， 这铃铛姐说了，支付宝我用的最多的功能就是花呗，当然坐地铁的时候，坐公交的时候也可以刷个码转个账，特别的方便哈。 哎呦， 那您那个用花呗，有什么样的体验？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哎，然后呢，像7789说，哎，有支付宝啊，在西安乘公交车刷卡支付打50%，挺方便的， 真好。 哎，全国各地的政策不一样，但是看来全国各地都能用到支付宝，对吧？ 覆盖面是非常的广泛啊。 哎， 这昵称没法起了，说最早知道支付宝还是作为某宝平台交易的第三方担保角色呢。最早还帮同事充游戏点卡。 哎呦， 没想到现在支付宝业务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了哈，已经延伸到了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在其实这个网络的跟钱有关的事情真是花钱特别方便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猪猪说，支付宝我用的最多的是在网上付费使用，现在每到过年的时候会在支付宝上集五福抢红包。你这肢体语言太丰富了，你知道吧？ 我是每年的集五福，从来不缺席 啊，从来不落空。 就是原来大家都说敬业福特别难扫嘛，也不知道明年过年的时候是不是 也 能好一点啊？ 当然，我觉得 每年都能集齐。 哎，今年你还是很敬业的，应该没问题。 这倒是事实， 是吧？还有什么福你知道吗？ 就是爱国福 啊，这也 敬业福，还有什么？ 我也不记得了。 就是咱们的那个什么嘛。就那几个关键词， 那几个反正就是扫福字呗。 哎，对，大家帮我们回一回， 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保持互动，您可以找我们的微博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的微博，以及我们北京 和谐福。 小你半截吓我一跳，这一点也不和谐，知道吗？ 来来，您说。 然后呢，以及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收看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期待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您用过支付宝的什么功能，用过花呗吗？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这座大城是北京。 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哎呀，接下来来说说坐飞机抽烟的事儿哈。 嗯， 咱都知道坐飞机不能 抽烟， 哎，但是有些人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能出现了一些偏差。 哦， 这两天有一架从南昌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有一男的因为烟瘾难忍，藏在卫生间里边抽烟。他抽的呀不是那烟卷儿 啊。哦， 电子烟。 嗯，现在好多年轻人追时髦也买个电子烟啊。 当然那电子烟分情况啊，电子烟据说它也有烟雾， 也是不是也少量的含有尼古丁啊？ 那是肯定是有的。关键是它那个烟雾啊触发了烟感报警。 嗯， 这个航班落地之后，已经在停机坪等待的民警把这位男子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后来呢，这位男子被首都机场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哎，得， 哎，这男的呢姓韩，来北京出差的。这韩某说呀，他没注意到机舱里边播报的禁烟广告，认为啊飞机上不允许吸烟的是那纸质香烟，于是呢就在上厕所的时候偷偷吸了2口电子烟，没想到吐出的烟雾触发了烟感报警。 这烟瘾确实挺大的。 哎呀，机组成员解除了烟感报警之后也没发现其他情况，韩某的行为呢没有影响到航班剩余航程。经过民警工作呀，韩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严重性，对在飞机上抽电子烟的违法事实也是供认不讳，表现出了愧疚后悔。后来根据相关规定啊，这不是7天的行政拘留吗？警方也说，在航空机上抽电子烟极容易引发烟感报警，甚至影响飞机的正常运营，因此呢呼吁大家严禁在客舱里边吸烟，包括电子烟，提高安全出行的意识，共同维护飞机的安全。说到这个电子烟，多说两句，正好这个11月份呢是肺癌关注月。 哦， 啊，这个吸电子烟和肺癌目前的这个理论研究全世界都正在做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多地方禁烟之后吧，包括一些餐馆，北京市的这个餐馆是不能吸烟的，但是我倒是看过有个别人偷着抽2口电子烟，他拿起来也比较方便。现在商场里边有卖电子烟， 人家那个电子烟都是带一个挂绳，直接挂脖子上，想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吸2口。而且据说他们那个烟 啊，就是各种什么水果 味 儿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它只是打一包装，它还是烟呢。 哎，所以里边还是有尼古丁的哈。 嗯， 为了健康，咱还是少抽2口。 为了健康，听听健康北京吧。 哎呀呀，谢谢啊。 嗯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支付宝，您用过哪些功能？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先说说人家集五福这事儿，微微的胖胖给了我们一正确答案啊。 嗯， 那五福分别是爱国、友善、和谐、富强、敬业。 哎， 你看看咱俩刚才忘的是哪个？友善。这说明什么呢？ 咱俩不但友善， 不但友善， 我们俩没摔门出去就不错了，是吧？ 那不能 啊， 我们敬业是不 是？ 是 是是是， 敬业福还是要拿到的。 然后程怡说，这个支付宝里边有一个口碑特别好，好多东西都优惠。 哦， 但我还真不知道里边还要便宜的。 哎，我觉得咱们下了节目也可以再好好研究研究 啊。其实发现大家用的很多功能，可能作为我们两个人之前用的也不多。 哎， 大家也都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是， 你像6306就说的特别直白，我觉得支付宝现在真是个宝啊，啥都能干，是吧？ 哎，然后呢，这个听人劝说，这个基本功能都用支付宝的。目前我们那芝麻信用是817分。 817， 这我真不懂啊， 没查过，待会儿也可以大家看一看自己的芝麻信用哈。 哎， 听雨等晴说，坐公交地铁还信用卡呀，种树啊，养小鸡，公益捐款，还有我投点基金，人家做理财。 哎，好像好多人都在支付宝里边买基金。 嗯，是呀， 是吧？ 大家那个可以多听听财富新动力啊。 哎呀， 给您点灵感，虽然我们不推荐基金。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刚才说到了用支付宝刷自行车。北京的 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北京什么色？蓝色，就他们支付宝那个 logo 的颜色，是不是蓝色的自行车是？ 对对对，有， 是吧？ 现在什么蓝色、绿色、黄色，反正也都有吧。 没那么多色了，原来是赤橙红绿青蓝紫，什么色都不够使。 现在可能橙色的和黄色的少点，不是黄色的也有，只不过换了一牌子嘛， 是吧？反正现在蓝色的共享自行车也比较多。 哎，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9290也说建议没有支付宝的听友可以装一个，这样抽奖之后 啊， 您那个奖金就是我们听听 FM 的奖金是他会打到支付宝的。当然平常生活也比较方便一些。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这个抽电子烟的这个 个情况啊。像朝阳默默说，哎呦，天街商场里边好多小姑娘抽电子烟的。红果说，今儿下午出去买菜还有两个人抽电子烟呢，还有一个年轻的女的。这个电子烟因为口味的原因，味道的原因，是不是对于女性啊，包括有一些什么吸引力更强一些？ 它可能不像传统的那个纸质卷烟那么呛。 对啊， 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电子烟品牌它是经常做营销，把这种抽烟的行为包装成一种 流行 时尚的生活方式。 哎， 但是无论如何啊，身体是咱自个儿的，这健康意识还是要有的啊。 什么那种什么细枝爆珠这些，咱就这些包装的太好是吧？ 你看咱抽纸质烟的那些朋友，肯定在烟盒上会发现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 字儿也很小。 不知道电子烟有没有这样的提示？ 更没有了。 哎， 请教我兔子说，哎呀，来看视频了哈，我支付宝用的最多的是养小鸡。啊，偷鸡粮攒爱心，捐爱心，偷蚂蚁森林的能量种大树啊！您这个都在玩游戏是吧？ 哎，反正光提小鸡的事儿，我就只记得那同事天天薅我的小鸡去给他打工去。 哎呀，然后他提到了，另外喜欢二位主持人的穿衣搭配。其实 今天完全没搭上， 对，没搭上， 一个西服革履，一个休闲毛衣， 我这也算休闲西服。今儿一来，美哲就说：“哎呀，你要不是你说一声是吧？我们俩还能稍微搭一下。” 对，我也穿一小西装什么的。 但是咱俩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默契。 哎呀，下周可以提前商量商量 啊， 也未必真商量。 嗨， 8059也说了，那有线电视费那事儿，18×12=216 啊！ 我本来就说200块多换钱，你非说我数学不好， 不是 让我就是丢了更大的人。 没， 更正一下 啊！ 18×12=216， 这好算吗？ 不太好算。 15×15等于多少？ 225。 哎，可以啊！ 你看是不是？ 可以。7877说：“哎呀，以前用过支付宝的花呗，现在经常用另外一款啊，说日常购物啊、水电缴费啊非常方便，现在出门基本都不带钱包了。”你看看， 对，电子支付很方便，因为包括工厂哥也是同样的一个想法啊。支付宝是我支付购物时候的首选，每次支付呢也能积攒一点能量，用这能量可以种树。 哎，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支付宝最常用的就是用它交家里边的水费，还有购物。我从来没有用过花呗的功能，主要是怕忘了还，影响自己的征信。那么因为支付宝绑定的是自己额度有最大的一个这个信用卡，所以每次消费呢，只要想着按时花信用卡就好了，总体感觉支付宝还是很方便的。 不过以后您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花呗呀，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信用购的业务哈。 对，当然关于怎么使来怎么找，我们到时候稍后呢也会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用过支付宝的哪些功能，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以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财务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轨金库租保管箱。 中轨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轨金库。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除了在 FM94.5 播出之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可以收看我们节目哈。 嗯， 右上角呢有一个摄像头的标志，您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了。 右下角还有一个比心点赞的标志，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多给我们点点小心心。 是是是。另外呢，在微博当中搜索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的微博，包括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能够收看到今天这期直播。 嗯，所以今天视频直播的途径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找一找嘛。 是是，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聊使用过支付宝的哪些功能哈，然后平时用不用花呗等等，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哎，这马上眼看着就12月份了，2021年还有一个月就要和咱说再见了， 一个多月呗。 哎，马上迎来2022年，所以想问问大家伙，明年啊，您家的那个什么日历呀、台历呀、挂历呀，有没有打算买？ 现在基本上就是有个小台历 啊，台历多一些，可以摆在桌上，也还占地儿。但是我小的时候，你知道，会在那个门上啊，就粘个挂钩或者钉个钉子，挂那个挂历， 大美人的， 哎，美人的，风景的， 谁买的呢？ 嗯，家长买的。 哪个家长呢？ 嗯，美人儿的，这不敢说呀。哎，反正就是吧，这挂历确实 我要是你，我就说风景的 啊，风景的、 哎、 风景的那挂历 啊能二次利用比较好。 怎么利用啊？ 就是你想美人的挂历哈，你就不能包书皮儿， 背面包白的。 我们都不包白的，我们都包花哨的。你比如那种风景的挂历，你就可以把它做书皮儿，给小朋友包书皮儿。那美人的，你说这小孩儿啊，掏出一数学书，然后呢是一美女，这不得挨老师批吗？ 那就别买这样的挂历了呗。 他挂家里好看吗？ 卷帘子。 哎，不说挂历的事儿，咱说说 日历啊，就整个日历市场、 台历啊。 其实刚才李凯老师也说了，很多朋友都会喜欢买一台历或者小日历摆在桌上，挺好的。当然现在呢，离这个2021年年底越来越近了，各种各样2022的文创日历又扎堆上市了、和以往以故宫为代表的博物馆日历占据大半江山不同，今年的这个日历市场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不同领域的文化品牌都在找自己的亮点，有的呢走情怀，比如说每周给您说一句北京话， 呦呵， 开启京腔小日子。还有的呢是拼颜值啊，用纸雕建筑记录时间，感知节气。耐人寻味的是，从2015年前后文创日历迎来爆发式增长到现在，不少朋友啊对于日历的消费也开始陷入了7年之痒的疲惫期。 哎呦，这跟结婚两口子过日子一样，也7年啊。 就反正大家可能就是有点想法、至于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来听听啊。这文创日历啊，早已经不是文化和日期的简单绑定，而是演变成一种生活趣味和艺术审美。在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市场当中，怎么样才能在诸多日历当中脱颖而出？这无疑对品牌创新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说这文创日历，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故宫日历、对吧？这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牌了，2011年我还上大学呢，那时候人家就开始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故宫日历。到现在啊正好已经走过了12年的轮回，2022年的故宫日历如期而至，但是呢却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提到故宫日历，李凯老师之前也买过，您这个最大的印象、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看图啊。 看什么图？ 里边的 各 种珍宝， 人的藏品、 藏品，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内容。 这封皮儿就封面儿，其实人家做的也挺有特色的，就像一个红色的小砖头一样， 啊、对 是吧？大红的封皮， 板砖一样， 板砖一样啊！尤其您要逛那个书市、去那商场一看，他把那故宫日历摞得高高的、就像一面墙，真的就像红砖墙一样。但是呢，明年的故宫日历封面不再是宫墙红布，然后镶上故宫日历四个金字儿、人家改了， 改成什么了？ 明年是农历的虎年，对吧？所以人家用了一张喜气洋洋的老虎纹样，采自故宫藏品清代红色纱绣云纹飞虎旗。 哦，公的母的， 也是有讲究的这不重要，这不重要。这往年啊，大家看的故宫日历都是红砖头，但是今年这规格上看上去就比较特别。要说小五啊，就是博物馆文创的爱好者。 然后呢？ 说到这故宫日历，人家更是年年不落啊，十多本摆在一块儿。这2022版的啊，除了封面的风格不一样，开本也变得更大了。翻开内页啊，新版也是改变了过去的展现方式，文物的图片越来越大，而且清晰度也很高，甚至啊还和高科技做了一挂钩，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什么 AR 技术，叫做增强现实，对吧？可以360度旋转的展示文物。而日期页呢也留出了充足的空间，便于大家记事。当然除了故宫日历之外，还有一些特色的文创日历。你比如说在位于王府井和平果局的马自然书店，有一本台历就挺有意思的，叫常小亮北京话台历，摆在了显眼的位置。要说常小亮，他是一视频博主，我还关注了他，经常会讲一些北京的故事，或者给大家科普一下北京话， 学了不少。 作为我们新北京人，反正就图一乐吧，学可能学不太像。 都学了些什么呢？ 比如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这吃不太，还有什么母们来了，是不是？反正就我这个，要不李凯老师来一遍？ 吃了吗你？ 吃了吗您？ 吃了吗你？ 吃了吗你？ 啊， 不都得您吗？ 那分人，对你来说就吃了吗你？ 那我要是跟您说，就得加您吗？ 哎， 反正就大概这意思吧。我还在学习当中，不要苛求啊。这人家每天都画一幅可供 DIY 的小插画，每周呢还有一句北京话科普，处处透着幽默。 就是那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还有什么母们什么摊，可能都有啊。 这叫什么常小亮北京话台历，就让他在众多的文艺日历当中显得有些骨骼清奇。作为一个人气很高的自媒体博主和画家，常小亮从2015年开始就尝试把北京这座城市最有味道的语言用短视频的方式介绍给很多的网友，把北京话和胡同文化做成台历这样的文创产品。他已经坚持了5个年头。最初啊，常小亮设计的台历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月历，每个月呢有一幅情景画来勾勒出胡同里的童年记忆。那么这2年呢，他也开始尝试做形式更加新颖的周历， 一周一篇， 一周一篇哈，把大师级的名画作品做成叶片的手摇机械日历，或者呢用纸雕建筑记录时间的手撕日历，还有每天一菜，就是有一个菜品对应当季的时令珍馐，这叫做四季时历。 天天乾隆白菜。 除了乾隆白菜，肯定还有别的， 对 北京烤鸭呀，是不是卤煮，各种吧。还有以流浪猫为主题的猫片日历，这都属于我觉得算是小而美的文创日历吧，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在博物馆日历和知乎日历、读书日历、电影日历、单向历等等经典文化品牌日历的夹缝当中，印量不大的小品牌终于挤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渠道。 是， 今年32岁的露露啊，是一位广告从业者。把科普知识和日历首次结合在一起的物种日历，是他对于文创日历最初的一个记忆。他说啊，当时要买这物种日历还不容易呢，都得拼手速，靠抢， 是 啊，手快才能买得着。那一年呢是2015年，也是文创日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一年。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沉淀，文创日历市场已经渐渐成熟了。无论是咱刚才说的故宫日历，那种老牌的博物馆日历，还是常小亮这种新潮的艺术日历，都没法在一成不变当中坐享其成。当这个大大小小的品牌都站在同一起点公开比拼的时候，谁家的产品能带给咱最独特的体验，那就是制胜的关键。 没错，现在其实文创产品已经很多年了，就像美哲所说的啊，就有点七年之痒了。一般情况下七年之痒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我没七年，您这不止七年了，分享分享怎么办呀？ 挠挠 管用吗？ 哪儿痒哪儿挠挠。 您都哪儿痒啊？ 我就说这文创台历日历啊， 是是是 啊， 我来翻译成普通话啊。就是找着痛点。 嗨， 我怎么觉得您这才算是普通话？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要不然咱就来聊聊今年台历啊，新的一年台历，您打算买吗？买成什么样的？包括您用过支付宝哪些功能，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白猫黑猫说，哎呀，最常用花呗，你看看人家，最常用花呗，平时把花销放在余额宝，挣点利息，还款的时候自动划款，省心，还能够起到记账的作用。哎呀，口碑还有优惠，骑那个自行车的时候用哈罗单车捐，运动捐步数，种树，你看这是一个重度支付宝的使用者。 您有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多多交流一下哈。这是充分享受到了科技和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哈。 红果说，我最喜欢用台历放在家门口的鞋柜上，看日期方便，有什么事儿呢也能记在上边。五家守志说了一个问题，如果大城小事出台历啊，里边有什么主播逗闷子的表情，办活动时候的情景挺好，打算买 哦。制作人考虑一下，出不出品呢？ 说水镜说，有没有你们两位的台历啊？我想定制一个。大家是不是还挺需求还挺高的？你别说，2022年啊，我们大城小事还真有我们限量版的台历， 而且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啊。 10月10号的时候，我们大城小事是举办了第一期听友见面会，当时所有到场参与的家庭，我们都是送了人家一份2022年大城小事的台历。 那个台历特别好，除了有我们主持人的照片之外，还有一个二维码。扫一下二维码，能够听到我们量身定制的这个月，你比如说你扫一5月份的 啊， 就是5月份的这个图片是谁，主持人是谁，对应这个月份说的一些吉祥话啊、祝福啊，都在里边， 还挺高级的，说是 是是是啊，特别好。 也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在您家里一直陪伴着您。 这不是赶上疫情了吗？本来我们是想说10月份办一场，10月底再办一场，疫情第二场就没办成。所以呢，这台历目前就在我们 手里了。 什么叫砸手里？就我们这有视频直播呢。 不是不是，就是暂时放我们这儿送不出去了。 什么叫送不出？要不然花钱买吧。我就这点存货，你到时候都给我倒腾出去了。我跟你说， 那这有人买吗？ 我要不然我先卖给你， 我不买， 你当个二道贩子再给卖出去。 呵，挣差价这不好吧？ 那你就原价卖出去呗。 别卖了 啊。 卖也行， 财迷主持人在哪儿？到底 这 反正钱是 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杀害。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的台历真的 劝大家保护珍稀动物。 对我们这个台历做的还是非常精美、非常用心的哈。到年底之前，反正是2022年的，我们这是开个玩笑，要不然我们就低成本跟大家一起来半买半送吧。啊， 等没事，我们以后这个听友见面会还是会有的。 等明年年底的时候送一2022年台历， 还没说完呢，不一定到时候送台历，也许再定制点其他的小周边，反正都制作人掏钱，我们就天马行空的想象。 你知道为什么我老想说卖出去，就知道谁花的钱是不是？ 是啊，是啊。 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哈，像这个5761说，花呗用过之后啊，关联了和信用卡，哎，有时候还得惦记着。说支付宝基本都是一直在用的， 嗯 啊，不错。 哎， 微微的胖胖说，支付宝的利率最高的啊，就是那个什么蚂蚁种树是吧？每天定点收能量，说现在已经有29个证书了，还有过年的时候集五福活动，哎，这其实挺好，是不是？ 哎，这也属于支付宝的重度用户了哈。 哎， 楚赫说，我用支付宝花呗购物付费，养鸡种树捐蛋，缴水电燃气费，还有一个攒汽油的项目，每天可以攒个几十毫升。 哎， 现在我已经攒了将近30升了，就是还没弄清楚能不能兑换呢？怎么兑换呀？ 啊，是吧？ 您再好好研究研究， 哎， 包括有其他朋友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说一说啊。 月兰花，人家正经，你刚才说什么北京话是吧？ 哦， 人家正经发来了北京话。 嗯， 每折多少钱？ 哎， 多钱？ 多钱？ 我订购台历。 多钱？夺抢夺的夺是 这是 多 少 钱？ 多 少 钱？ 就是什么胸式炒蛋， 哎， 西红柿简称胸式 炒鸡蛋。北京永远是说 胸式炒鸡蛋。 对， 汤黄菜您吃过吗？ 不吃。 为什么 不吃？ 吃 的少，不是摊鸡蛋吗？就是， 就是摊鸡蛋吗？ 啊， 我就是学了一下，说那个什么摊黄菜，在北京话里就是摊鸡蛋的意思。 哦，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来聊聊支付宝，您用过什么功能？台历您打算今年买一个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买什么样的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临近年底，不光是台历这些开始出现了哈，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骗子，包括往年当中一些专门吓唬老人的所谓的谣言又出现了。 这不是冲冲 KPI 吗？快到年底了， 啊，年底了是吧？临近年底，一些社老的谣言又开始冒头了，什么不在微信上认证就不能免费坐公交车啦。全国社保就是社会保障卡统一升级为电子版本，不升级就会注销了。 嗯嗯， 刘阿姨跟记者说，说最近一则温馨提示在老年朋友的微信群里边传开了，提醒持有养老助残卡的老人啊进行微信认证。其中有一条消息是这么说的，说民政窗口通知啊，所有60岁以上持老年乘车证，就是那养老助残卡的社区居民，要在手机微信里边通过公众号北京市96156居家养老服务平台进行认证。如果不进行认证，那老人乘车年底呢将会不能使用，请大家尽快完成认证。看到这条消息，老人十分担心呢。 是啊， 说如果不能免费坐公交车，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这影响太大了。 那其实呢，北京市96156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啊，专门设置了一个官方辟谣专栏， 哦， 整理近期涉老谣言的一些就是谣言， 嗯， 帮助老人擦亮眼睛。平台的工作人员说呀，说北京市96156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啊，从来没有在任何渠道发布过不进行认证老年乘车证，就那个养老助残卡，将在年底无法使用的信息。 你看看，假的， 哎，假的，请大家呢，尤其是老年朋友不要恐慌，不要信谣，不传谣。工作人员说，说确实哈，北京市这个我们的微信上要进行认证，可以认证，这个认证并不影响养老助残卡的使用。我们认证呢是为了给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完成身份认证之后啊，老年人或者持卡人的家属在手机上就可以查询这个补贴发放的记录， 消费记录这些权益信息。此外呢，平台还推出了北京96156的微信啊，服务微信遵循自愿添加的原则，作为民政一卡通、养老助残卡持卡人群的线上客服。除了上述提到的不认证不让坐车的谣言之外，还有一则，比如说社保卡不升级将被注销的消息，也让不少老人感到困惑。那么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有不法分子呢冒用社保卡的，就是社保部门的名义发送短信说，全国社会保障卡统一升级电子版本，要求市民点击链接，然后提供个人信息。有的声称需要在规定日期前在线办理，过期将注销账户。更有甚者，假冒人社部的网站，要求市民点击链接填写银行账号这些信息来进行行骗。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哈，年底这些骗子，尤其是让您填什么银行卡账号的、银行卡密码的、 什么身份证号、手机号的，咱都得小心警惕啊！因为现在大家加的群聊特别多，你像这种谣言，如果在那些微信群呢、什么各种群里头传播，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这个真相的朋友就容易上当哈、但是现在我们说涉及到政务服务的、公共服务的，很多的人家那个机构也好哈、部门也好，人都有官方的渠道、官方的小程序、什么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咱只要办业务就找官方。找认证的那是最靠谱的。 没错，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啊，千万不要焦虑啊，年底骗子也比较多，大家捂好自己的钱袋。有些老人自己的银行卡、银行密码都不告诉自己亲生儿子、亲生闺女，但是他告诉骗子。 哟，您怎么知道、 不是我就是说呀、我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骗子嘴甜。 这怕给骗走了是吧？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您捂紧自己的钱袋子是吧。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用过支付宝的哪些功能，您打算在买明年哈2022年的台历日历，有没有这种想法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说怎么今天才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下载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个摄像机的标志。此外也可以关注一下几个微博哈，李凯电台 RBC 左小美 两个 两个微博、以及通过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 请教我兔子说，我是今年10月份换的台历，因为我用的那款台历是从2019年9月份到2022年12月份的，而且现在台历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其他功能，有贴纸记录纪念日的，有100天的计划表，有还能记录月总结、周总结，就是一周一次总结，特别方便。 我现在桌上摆的是咱大城小事的台历哈、其实每个月份也会给空出几行，大家可以随手记一些事儿。 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手账本儿，也可以用来做这个日期的规划呀、月度的规划，也很方便。 是，而且现在女生的手账本特别漂亮， 很漂亮， 里边可以贴什么纸条啊， 胶带啊，做各种各样的装饰啊， 特别漂亮。小灵通说，2022年的挂历早已经买好了，希望疫情缓解之后，盘算着2022年出行规划呢。真好， 希望疫情防控能这个更好一些哈，大家可以出去溜一溜。这个我自己说了，日历我一个月前就买了，年年都会买，每年我都买那种最传统的挂历、台历，还有月份牌儿。你记不记得那个月份牌儿？就是每天可以把它 撕下来， 撕下来，或者是可以给它翻过去的那种纸儿，纸比较薄。就还挺传统的。 是，里边那每张撕，而且现在 是工作日黑色的，然后周末节假日是 红色的。 看我还是有生活。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过支付宝吗？您打算买新年台历吗？或者是挂历也行，喜欢什么类型、什么样的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稍后见。 我走在鼓楼下面，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我们通过我们的音视频同步播出哈，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以及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和我们保持互动，对吧？ 当然大家点右上角的摄像机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或者您找两个微博号哈，李凯电台RBC 左小美也是可以的。 对，另外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在进行直播，您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想问问大家之前有没有用过支付宝，支付宝当中您常用的一些功能都有什么？再一个就是，这不离2022年越来越近了吗？想问问您呢，明年的什么台历、挂历、各种日历，您买没买？想买什么样的？当然，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问咱们大城小事的那个台历，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得着了？其实那个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准备的听友见面会的小礼品。 对，没有参加听友见面会的人都没有。 目前只发出去了10份，是不是？剩下的都处在那个 我办公室的柜子里， 砸我们手里了。 什么叫砸我们手里了？哎呀，反正有机会，反正也是明年的嘛，我们争取都给大家，是吧？ 想想用什么样的途径给大家吧，好不好？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来聊有关支付宝的这些用法哈。像等你长大说，支付宝里边的功能非常繁多，什么花呗啊、余额宝啊，我倒是没用过。我觉得转账特别方便，知道对方手机号码就可以转账到支付宝的银行或者银行卡里边了。说我们老板发工资就直接发支付宝里边，方便快捷。还有二维码收付款也挺方便，去商场买衣服一扫就钱就没了。 这个支付功能、转账功能都属于支付宝的核心业务嘛。像风吹麦浪也说了，我用过花呗，那您这个使用体验怎么样，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分享哈。我自己说支付宝我自己还是觉得比较好的啊，常用的一些功能有花呗、生活缴费、充值中心、健康码，像我的那个快递也可以在支付宝上去查询物流，这几个功能我都比较常用。当然还有蚂蚁森林、蚂蚁庄园、支付宝运动，我天天都要玩，每天还要去打个卡。 挺好挺好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除了支付宝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台历。明年的台历您有已经开始买了吗？包括您打算买什么样的台历，是那种文创产品的台历，还是过去传统的台历，都行，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3619说，你看2022年的台历已经请到家了，期待使用。然后我们一看是一个鹿的图像， 封面有一大鹿和一小鹿哈， 是人家要一鹿有你。 这是一个好寓意，是不是？那我们的这个以后设计台历也可以想一想 弄一个什么样的好的寓意呀，好的设计呀， 这事儿归你想。 但是要跟大家剧透一下，我们2022大城小事的台历封皮儿是李凯老师自己做的设计 啊，是啊， 特别牛啊，我觉得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哎呀，操碎了心， 操碎了心， 对， 这是算是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关键问题有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满意哈。刚才说的是老年人容易在年底的时候遇见一些诈骗信息，咱今儿不是说那个花呗信用购升级了吗？也散布了一些谣言和骗局，也是提醒大家。 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其实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打着花呗信用购升级而散播的谣言骗局。记者也是了解到了，这个花呗的服务机构呢是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而信用购的服务机构是银行，他们都是持牌的消费金融机构，而不是小贷公司。另外呢，这个花呗和信用购接入征信也都是按月汇总，这个统计的总额度和已消费额度不会单笔报送，更不会上报您的消费内容、消费时间等等具体信息，所以不会出现那种什么用一次就报一次征信的这种情况。请大家千万不要信谣传谣。 没错，其实我看到有些朋友圈里边上面写什么花呗已经不是以前的花呗了，已经演变成金融小公司、金融公司小贷了，千万别升级，升级了你用几十块钱花呗，然后上一次征信记录就怎么样了等等， 妥妥的谣言。 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紧张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也 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有关这个台历啊，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台历挂历您怎么样选择？然后呢，以及对于支付宝的这些功能，您都用哪些？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特别离奇的事情，自己啊上公交车上面偷钱去 啊， 不光自己偷，还花钱雇了一辆套牌车尾随在公交车之后。 那干嘛呀？这是 得手之后立刻乘车潜逃。 哦，转场用是吧？ 是，这你还懂转场呢？ 这是不懂啊。 啊， 这就是 就是你们这个专业，你们这个专业才是转场，是不是？ 咱的转场都是转镜头。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小偷哈，想法还真的挺神奇的哈。 嗯。 那么这个9/25啊，这个海淀警方检察院也是通报了这起案件。那么这名小偷呢，最终是难逃法网，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该。 这两天呢，警方也是接到了事主宗某的报案，说当天上午7点多啊，乘坐公交车，这个上车的时候手机呢还在，下车的时候手机就找不着了。 嗯， 怀疑车上有贴近自己的男子，他是把自己的这个手机给偷走了。 哦， 那么民警也是调取了公交车现在也有一些摄像录像的这个装备嘛， 那是 调取了车内录像，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只见这位犯罪嫌疑人伺机贴近了宗某，从他敞开的随身携带的挎包里边偷走了手机，然后呢就下车离开了哈。警方追踪这个公交车轨迹的时候，还发现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一直尾随其后。犯罪人得手之后呢，下了公交车就坐上了这辆白色小轿车。警方这一查这个车，还发现这辆车还竟然是个套牌车 哟， 就等于是人家都是把这些能追查到的信息，貌似都觉得我都藏好了。 就是他们这些贼呀，反侦查意识还挺强的， 还挺强是吧？ 嗯。 但是警方运用技术手段，很快也查到了犯罪嫌疑人车辆的真实号牌，锁定车主之后呢，车主屈某到案。后来一查实啊，是犯罪嫌疑人李某让这个屈某开车跟着这公交车，俩人在早高峰时段寻找合适的公交站点，李某挤上公交车偷东西。得手之后下车联系屈某开车接他，再寻找下一个作案点。很快李某就被抓获了，警方查明他多次在公交车上有扒窃的前科。 嗯， 那么海淀检察院呢以盗窃罪对李某提起了公诉，检察机关呢这个海淀法院也是判处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 哎，这属于自作自受啊。 哎，是是是， 别耍那小聪明。 哎， 以为警察叔叔发现不了呢。 对，但是话说回来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公交车哈，现在公交车没有太多小偷了啊，怎么还是个别的时候还是有一两个，是不是？ 这一锅鱼坏一锅汤嘛，不是一条鱼坏一锅汤嘛，一锅鱼，但是这个一锅鱼。 刚才是有人说啊，大城小事真好，从来不说吃的。你怎么就没帮助 吗？这不就来了吗？这不是饭点了吗？饭点说吃， 啊，是吧？反正啊，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个看好自己的钱，看好自己的钱包。虽然说现在出门都像美哲一样，只伸手不带。不要钱了， 嗯，不要钱了 啊！不带钱包，不带钥匙哈， 就是要带上您的手机啊， 哎， 这个电子支付，但是就得看好手机嘛，一个道理。 嗯，手机要是丢了，这确实也比较麻烦。 嗯， 手机里边绑上支付宝，一定提前跟人家打电话。 哎，就是各种什么绑定的银行卡呀什么的， 嗯， 都打一电话，能不， 哎， 能看 先 有什么解决 对吧？ 哎， 先冻结， 注销一下，冻结一下。 哎，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支付宝的功能，您都用过哪些，以及您打算买电话什么呀？ 买 日 历 本嘛，买日历嘛，啊，日历台历，喜欢什么类型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再跟大家说一个耍小聪明的司机，货车司机卢某找了一张贴纸，给自己省了不少交通违法的罚款。 哦， 但是11月23号被交管部门当场抓获之后，他却会被处罚5000块， 哎， 驾照记12分，同时还要被行政拘留15天。 你说说， 这啊那个。 偷鸡不成蚀把米， 哎，反正干 作茧自缚， 对，别干违法的事儿，是吧、 哎？跟大家说说这卢某是怎么耍小聪明的哈。卢某啊，是一货车司机，平常呢就开着这辆货车拉运建筑垃圾或者是废料渣土。货车在北京的通行经常受限，动辄就被电子眼拍下来。卢某啊，于是就动了一歪心思，他在他那车牌字头京 F 底下。那 F 大家都知道啊，英文字母的 F， 底下呢啊 for 的 for 就是下面呢贴了一张贴纸 啊， 他呀多贴了一横杠，你想想那 F 底下贴一杠就变成哪个字母了？ 鹅， 对，就是英语当中的 E 啊，这京 F 呢， 哎， 就成了京 E。 你去当小学老师吧，我觉得你具有这样的天分。 大家看看这个 F 底下加一横是什么呀？E，哎，没错啊，成 E 了。前些日子啊，他的这辆车在昌平回龙观地区被发现频繁的违反限行规定，被这电子眼拍下来之后，车牌号码和警方车辆管理系统当中的车辆不符，违法记录无法录入，所以这系统就自动报警了。也就是如果您出现违法行为啊，他电子眼抓拍之后会自动提取您那车牌号， 那是 啊，但是发现那系统当中没这么一车牌号，怎么回事呢？系统就自动报警了。那么昌平交通支队回龙观大队对这辆车就加以了特殊关注，监控室民警在日常视频巡检的时候特别留神，果然就发现了11月23号这辆车出来了啊，发现了它的踪迹。被发现的时候，这辆货车正在回龙观龙锦二街口到黄平口路段内违法停车。回龙观交通大队指挥室立刻呼叫距离此处最近的巡逻民警，赶紧去看看去。民警同志赶到现场之后，马上就发现了这车牌的字头被篡改的痕迹， 哎， 因为它就是贴了一胶带是吧，贴了一横，固定违法证据之后，通过车上的电话联系到了货车司机，到场接受处理。这卢某啊就到了现场承认啊货车是他开的，但是对于变造号牌的行为他还是极力的辩解，狡辩。民警查询了相关的记录，发现这辆车在3个月之前就因为经常违反本市货车的限行规定被电子监控拍下来，但是最近呢却没有一起记录，突然就消失了记录了，怎么回事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卢某啊也因为违法停车将会受到200元这个处罚之外，他也伪造变造或者是驾驶伪造变造号牌机动车，受到5000元罇款，驾驶证记12分，15天行政拘留的处罚。这就属于自作聪明了。 是，所以有的时候吧，真的别抖机灵、啊，就说我这事儿我特别贼，我弄一横，我这钱不是就全省了吗？想违章想就违章，对吧？想停哪儿停哪儿，想走逆行走逆行。当然，这个确实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是吧？ 你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哎， 就这样的行为早晚也会被揪出来。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使过支付宝的什么样的功能？2022年的台历挂历您打算买了吗？以及这个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蹉跎岁月说，我特别喜欢美哲主持的节目，他的声音非常美，有磁性。 哎，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你果然肢体语言非常丰富。 怎么了？ 你说你这个谢谢吧， 今天不是有视频直播吗？所以在这儿要谢谢大家。这古叶佳人也说了 啊， 日历啊，我每年都是在一个蛋糕店买蛋糕的时候他们送我的。 嗨 啊，今年就等着大成小事的日历啦。但是吧，李凯老师不是要好好设计一下 啊！这四月初夏说收付款啊、计步啊、蚂蚁啊，好多好多，每年5积5福，这都是用了支付宝的。 包括说台历的事儿啊，特梅普说我们家有打印机，所以我就可以自己选照片，自己 DIY 台历，特别好。 当然了，这个打印机，您家是喷墨的还是激光的？ 人都是照片打印机，不是拿您说。哎呀呀，老土了！ 照片打印机、啊， 我们家还买了一小小的照片打印机呢。 啊，我15年前有一个，没有那个什么吸管墨呀什么，就是它一遍一遍的抽，然后出来一张照片。 不好意思啊，您15年前就用上 了、啊。对，我只要用了一共就是他送了3张相纸，送了一个墨盒，用完那3张相纸我就没再使过。 不好意思，我才是那奥特曼， 没关系， 我才奥特了。 要不然我送你，我可以找找啊。 不用不用，我们家买了。 但是款式可能也落后十多年了。 那不用不用，我们家买的还是挺新的， 是吧？我打印了一下我那个遗孙照片。 好使吗？ 挺好使的， 嗯， 特别方便。 它可以，它有几个模板，就比如说你要打一寸照，就自动给你排列，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拿剪子一剪 就完了，一剪就完了。 哎，当然据说那个东西时间不长。 就是容易掉色， 容易褪色。 那确实是，比如阳光一晒，它可能就多少 就是泛红泛黄。 五七六幺说，明年不是农历虎年吗？我准备买一个带虎的。那估计很多文创日历都有相关的设计，您可以好好逛逛哈，看一看。 就是刚才我问你的问题，你没有反应过来。 母老虎。 谁呀？你呀？ 不是，你不是问我人家那故宫那藏品是一公老虎还是母老虎？ 我没问那么细吧？ 那您问我， 你喜欢的什么的？ 我喜欢的，人家出什么喜欢什么。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支付宝的功能，您用过哪些，以及您打算买什么样的台历、挂历，什么风格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呢有个摄像机的头，您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 摄像机和摄像头差不多。 对对对， 摄像机的头。 哎，然后呢头像啊，下边有一个点赞，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可以给我们点赞。另外在微博当中您可以搜索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的微博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哈。家里边有的时候出现一些争执，81岁的老张，张老先生因为儿子张海临终的时候把遗产全都留给了孙女小张，于是这爷爷把孙女一纸告上了法庭，要求继承儿子的遗产。张老先生啊，孕有4名子女，这个张海啊是最小的 小儿子。 小儿子，据原告张先生说，说我们家的小儿子2019年的时候查出了患有恶性肿瘤。哎呀，我为了我们家儿子跑前跑后，还为儿子支付了看病的各项费用。现在自己没有固定居所，每个月呢仅靠退休金维持生活，还要交房租、药费和保姆费啊，开支巨大。他想不通，为什么儿子把遗产都留给了孙女？这孙女就是他那个儿子的。 女儿， 哎，说儿子去世之后呢，丧事办完之后，他曾经和孙女就张海的遗产分配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双方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今年3月份呢，他就被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张海的遗产。庭审当中啊，张老先生的孙女小张，就是说实话，就是这个他们家闺女 啊， 拿出了张海的亲笔遗嘱，并且提供了张海书写遗嘱时的录音录像， 就是人家保存了这个当时的证据哈。 啊，就是反正但是当时他爸写了份遗嘱，而且当时不光写了，还录了音录了像。尽管老张先生觉得难以置信，但是看到儿子张海宣读遗嘱内容的视频之后，他也认可了遗嘱的真实性。老张啊，张老先生说，虽然遗嘱是真的，但是现在自己年老体弱，缺乏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来源，自己应当属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要求法院呢在张海的遗产中为自己保留必要的份额。 哎呀，你说这个俗话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案子主审法官是怎么判的呢？ 我给你讲讲哈，这个首先说。张海所立的遗嘱属于一份自书遗嘱， 就是自己立的， 哎，自己写的。主审法官表示，在按证据显示，遗嘱的内容全部是张海本人在意识清楚的时候亲笔书写，然后签了字，按了指纹，并且注明了年月日。遗嘱的内容没有什么删改和增添，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份遗嘱有假。确实是张海本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所以遗嘱的内容是合法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遗嘱的过程的录音录像也能进一步佐证遗嘱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虽然老张先生就是这个张海的爸哈， 老爷子， 哎，年老且缺乏劳动能力， 嗯， 但是呢每个月有8000块钱的退休金。而且除了小儿子张海之外，老人另外还有3个子女都对他负有赡养义务。这老先生并不属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因此呢法院判定老张先生要求在张海的遗产中为他保留必要的份额的主张 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在这起案子当中，最后还是孙女小张继承了张海所有的遗产啊。 哎呀，就是爷爷和孙女争夺遗产。 哎呀， 按说这个事儿吧，您可以听听我们新闻广播的法制节目，就是按顺位继承啊，然后这人家有 先是配偶，然后是父母和子女， 关键的都是第一顺位继承啊，关键是那是突发，比如说人家没有遗嘱。这写了遗嘱，你比如说你不管那几个孩子、 哦、 写了给谁，他自己那份的全部的遗产都可以指定给谁、 嗯、 对吧。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哎，但是我个人以为哈，咱看这些内容呢，可能分析的也不是特别多，背景资料交代也不是特别多，我老怀疑老爷子有可能是为别人争得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要点钱， 很难猜测， 对吧？我可能为别人，对吧？争夺一些利益啊。甭管怎么说，人家孙女将来长大了之后继承自己亲爹的财产，人家自然写了遗嘱啊，那也是应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起码在法条上是受到认可和保护的。 没错，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啊，台历买了吗？打算买什么类型的台历啊、 嗯、 另外就是各种支付宝的功能您用过哪些，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海托带雪说，现在我发现啊，支付宝还能预约挂号呢，好多医院的专家号也能在上面约、 哦、 我觉得挺棒的啊、 嗯哎、 这属于一些便民的服务啊，都在上面集成了一下。 哎，挂号这个事儿吧，反正渠道比较多、 嗯、 啊，这个不同的渠道放号的时间不一样。 哎， 有人呢是有的医院是下午4点 啊， 有的医院呢凌晨12点、 嗯、 啊，有医院都不一样。 哎，大家要看准喽。 反正您得稍微抢一点，有些尤其热门医院的、嗯、 是。远航1966说，老式的那种日历啊，叫月份牌儿。 嗯， 一般呢，一年有365张纸片儿啊，过一天就撕一张，一本这个撕完了，一年也就过完了。 那 这还挺有仪式感的。 366张吧。 那闰年就366。 不是得有一封面、啊、 对，也得有封面，那就367。那没准还有一封底儿。 哦。 368。 我是铃铛说、 嗯， 收听收看你们节目，耽误做饭呐。 那您可以那个听，然后把手机呢放在旁边、 啊、 也行， 听就行、 啊、 是吧， 就是等那个菜熟的时候哈、 嗯、 比如那个焖锅焖在那儿的时候、 嗯、 您可以看一会儿，然后再看着点火。 5761说，哎呀，支付宝积攒积分，用积分就可以免费打印自己的照片挂历，只是得付邮费。还有这功能、 啊、还有这服务呢 啊，我真不知道， 好好研究研究、 哎、 嗯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留言哈、 嗯、 长盈默默说，每年我们公司的客户啊都会送我们台历，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 哎、 就盼着你们的台历了。 是这个每家公司吧，这送的都是自己公司想要的这种感觉， 八成也带着人家公司的 logo、 哎、 一些宣传内容什么的， 厂房公司大门、 嗯、 啊，然后大厅是吧， 要那种就没什么意思了、 哎、人家公司想呗、 嗯、 当然你像我们节目不是也是宣传的都是我们主持人吗、 嗯、 对吧， 那我们主持人起码还算亮眼吗，起码女主持人还 都亮、啊、会不会聊天，会不会聊天， 你就是客观来说我们三高是拍、 啊，对对对对， 还行 啊，都是又高颜值嘛， 嗯 啊， 李凯老师也很帅气 啊。FM 美美说，明年的台历我准备用自己的手片，自己的照片制作。 嗯， 今年我拍了几张美照，有跳舞的，有秋叶的，还有花海的，看着特别开心。 嗯， 结果我老公说我自恋，哎呀，我说自己不喜欢自己，谁能喜欢你呢？啊， 就是， 他就没话了、 嗯、 啊。用照片做台历，可以天天欣赏，多开心呐！ 哎，自己每天看，觉得心情特别好哈。 包括我们台历还能听我们声呢，是不是有二维码一扫能？听到我们主持人的祝福，而且是量身定制的当月祝福、 哎、 对吧， 这是明年 冬天的时候说下雪，夏天的时候说扇子、 哎、什么那个明年应该是2月1号大年初一，我们还有新年祝福呢，过年祝福呢， 你就是你念的呗，你录的呗， 对对对对对、 啊、行吧， 反正大家也听不着 啊。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哎，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下周一见啦。 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大。